美好生活守护者。 北京时间20:00，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他是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回，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朋友们，我们在今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介绍保险纠纷，这也是我们本周跟大家集中关注的保险纠纷的最后一起哈。今天呢将跟大家说这么一个案子，这个投保人呢，他呢保费啊每次都是通过这个划扣信用卡的方式来进行支付的，但是有一天信用卡却没有及时还款，导致保险公司划扣保费的时候并没有成功。那么这个保单是否还生效呢？如果出险的话，保险公司又应不应该进行理赔呢？我们在今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来说说这起案件。 认定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 疑点， 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你这个案件肯定存在着问题。 纠纷， 单方的约定，这个东西您觉得合理吗？ 依据现行的规定，我们这样收费是没有问题的。 揭示案件背后的故事，透视故事背后的法理。这里是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北京铁路运输法院民事审判庭的刘行法官。刘法官您好。 主持人好。 今天呢，您还是跟大家介绍一起保险的案件哈。那么这是发生在保险相关的人员都是一个家庭，那您先把他这个保险投保这个情况跟大家说一说。 整个案件实际上是一起家庭里面这个儿子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一起人身保险。投保人2008年4月就向保险公司投保了一份人身保险，被保险人呢是投保人本人，其中主险的身故保险金是32万元，也就是说被保险人如果身故可以从保险公司获得32万元的赔偿。 儿子他为自己投保了这样一份保险， 是的， 他自己是投保人，同时他也是被保险人是吧？ 对。 那在这个保险当中，这个受益人儿子有没有写明呢？ 在保单上有明确约定，是受益人是法定， 法定， 也就是说按照我们现行的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受益人是由他的法定继承人继承。 那您说一下他这个家庭情况吧，比如说这个儿子他有没有父母妻儿啊，这个情况。 我们的投保人呢在投保的时候没有妻子没有孩子，其实在保险事故发生的时候他投保人也就是说现在的被保险人也没有妻子儿子，所以他的法定继承人也就是他的父母。 那他很年轻 哦。是的，是个80后。 就是说他这个投保书有一些跟这起案件直接相关的一些事项哈，您呢可能也需要跟大家来说明一下。 是的，这个案件和普通的保险投保交纳保费的方式有所区别。本案呢，保险公司和投保人约定的是以划扣信用卡的方式来支付保险费。 信用卡还是借记卡？ 信用卡。 信用卡。 对，也就是说可以先透支然后再向银行 偿还这个支付的费用，每月的保费大概是700元左右， 按月交哈， 是，然后缴纳期限是10年。 那您说这个儿子是在2008年向保险公司投保了这一份保险，也就是他要交到2018年，是吧？ 对， 好，您继续说，后面还有什么别的呢？ 在这个保险合同生效之后，投保人是持续的、连续的按期足额的缴纳了保费， 其实就是保险公司自动划扣就可以了。 是的，保险公司划扣完了之后，我们的投保人只要把这个信用卡及时还钱就可以了。 你这还可以再扣嘛？ 对， 是吧？投保人交这个保费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出现一些问题呢？比如说，是有没有曾经出现过就是划钱没划成啊，等等等等这样的情况？ 在本案保险事故发生之前，大概有6年的时间，这个保费是持续的、足额的、及时的缴纳，中间没有任何的间断。 后来这个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了？ 在2014年的时候，也就是说保险合同订立6年之后，投保人儿子2014年呢8月2号因为疾病进入了医院治疗，入院诊断呢是比较严重的疾病，是脑栓塞、扩张性心肌病，以及这个心脏植入起搏器的术后的一个诊断的一个状态。 这么年轻，20多岁就得了这么重的病了。 其实在这个后来据我们了解 啊， 其实在这个投保人在2014年年初的时候患了一次感冒，这个感冒呢他因为没有及时的这个治疗后来可能因为工作繁忙啊等等原因断断续续的治疗，导致呢他这个后续身体的状况出现了异常并发症所以他是实际上是个80后是很可惜的。2014年8月份的时候他这个并发症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程度，就是脑栓塞、扩张性心肌病这些情况都已经出现了。 就是因为一个感冒。 一个感冒。对 他没有什么遗传病史， 没有。之前保险公司也进行过询问包括他这个在六年的时间之内身体始终是健康。如果说假如说有一些疾病的话恐怕在这个经过长时间的考验也会有一些症状。 对， 但是没有。 天哪。 是。 那后来这个儿子的这个健康状况怎么样呢？有没有治好呢这个病？ 很可惜啊，从2014年8月份入院在持续的治疗恢复治疗，他到2015年的1月份这个投保人就去世了。 去世了。那就刚才您所说的，他去世的时候没有妻子，就没结婚，没有孩子，那么他只有父母。 是的， 只有父母。那孩子去世了之后，那白发人送黑发人是一件很悲伤的事情哈。 是的。 而且孩子还这么的年轻那作为父母来讲呢，肯定沉浸在这个悲痛当中哈。 是的。 那后来怎么又引发了一个涉及到这种保险的事情，保险的纠纷呢？ 也是据我们了解啊，在这个父母在整理儿子的遗物的过程中，发现了在他的一个类似于书箱里发现了这一份保单。看到保单之后呢，父母就觉得可能我们的儿子投保了这份保险，他现在的发生这个事故去世了，也符合保险合同的保险的保障范围，尝试着向保险公司申请了理赔。 保险公司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保险公司收到材料之后呢进行了核赔，但是呢经他们审核认为在2014年的9月份他们没有从信用卡上及时划扣到保费，也就是说我们的投保人在住院的期间他们没有划扣到保费，认为保险合同效力已经终止因为保险合同遵循的是一个对价原则你支付保费我给你提供保障， 对， 没有保费那么保障停止。 那就那一次没划扣到，然后就保险公司就 实际上 保障停止了。 实际上这个合同是从9月份之后一直到去世的时候都没有划扣上保费 因为那时候儿子在住院。 对， 他以前平时是工作当中，他可以随时把这个钱还上。那现在他没有机会去还这笔钱了。 对的。 父母得到这个保险公司这么一个答复之后，父母是什么态度呢？ 其实父母啊，这个也做了很多的工作。保险公司主张没有及时划扣到保费，父母呢从银行调取了信用卡的对账单，想看看到底是为什么原因没有划扣到保费。从信用卡的对账单上来看，只有在2014年也就是住院的8月份那一期没有及时还上但是呢9月份对账单上显示已经足额偿还了信用卡的欠款。这个时候他们就认为我们的保费支付义务是按时履行的 保险公司没有划扣到保费，那可能不是我们的原因造成的，保险合同应当继续履行，保险公司应当提供他应有的保障。 但是保险公司不同意。 是的。 最后形成的官司就还是这个死者，就是儿子的这个父母把保险公司给告了。 是的。 他们提出的诉讼请求主要是什么呢？ 要求支付被保险人的身故保险金。 嗯。 32万元。 32万。那保险公司理由应该就是也是刚才您说的是吧？ 是的。 还没有这个按时足额的缴纳这个保费。 扑朔迷离的案件， 不知道掐了多少次，就是我记得我掐了反复了很多次，但是还 引人入胜的情节。 我死的心都有了，今天过了，不知道我明天是不是找到生命的终点。 意想不到的结局， 被告人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 发人深省的故事， 无罪推定这个原则目前只局限在法庭上，司法程序中。 今晚拍案，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敬请关注。 那咱们在法院在调查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到底哈，因为他父母也打出对账单了，是吧？ 嗯。 但是保险公司却说呢，说我没有划扣到保费，那到底这个钱还没给没给啊？保费交没交啊？ 如果说案件就看事实到此，还有一些这个迷雾尚未拨开，后来我们的法官呢，做了一些深入的调查，我们通过看对账单，确实是看不出来2014年的9月份，有保费划扣不了的状态。但是保险公司呢提供了他们的台账，台账上显示划扣失败。 就的确没有划扣成。 通过我们这个看双方签订的协议，是通过银行的信用卡中心来支付保费。后来呢法官就到信用卡中心去询问了这个事项。 对，因为像这样的一些事情啊，如果是当事人自己去询问，可能未必对方会配合。 是的， 必须要在咱们这个法院的这样的一个调查下， 是一个公权力， 对，才能够最终了解到到底是为什么。 是的， 那咱们最后调查结果是什么呢？ 通过我们到银行去调查，银行工作人员也非常配合，他们看了对账单之后，又查询了系统，给我们的回复是这样的：在2014年的八月份，每个月的十号是这个还款期。 对，我们信用卡每个月都有一天还款期嘛。 还款期呢，它的这个正常的还款期呢，因为这个客户，他所谓的客户是没有正常还款的。当时其实我们这个案子也知道，这个客户这个投保人因为生病住院了，他没有正常还款。到8月12号的时候呢，他在银行通过这个催收也没有联系到客户，他在银行在8月20号的时候对此信用卡采取了人为管制措施，可以入账但是不能再划扣。这也就是为什么导致了在9月份保险公司再划扣保费的时候，不能再从银行的账户里再划扣保费。但是我们注意到在8月底的时候，8月30号的时候，投保人的信用卡里面实际上是足额还款了。 哎，对啊，这又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刚才也提到了，其实这个投保人他的病情是在一个这个反复治疗的一个状态，他有抢救的过程，他也有这个意识恢复的时候，他可能在这个月底的时候，他记得自己有一笔信用卡，他可能就还掉了这个。同时呢，在客观上他的账单上也显示出来了，他还款了4600元，不但足额还款，而且还超额了21块钱在信用卡上。但是银行在收到这笔款之后，没有解除对这个信用卡的人为管制措施。 诶，那为什么？这是银行的问题吧？为什么呢？ 从银行得到的这个答复，就是这个情况。所以到这个此时，这个案件事实基本上已经查明了。 明白了。也就是说，其实按理说哈，那我把欠银行的钱还足额了以后，那我这个自动管制这个就应该解除。 是的。 那保险公司我要从银行账户里划钱就能划得走了。 是的。而且我们注意到一点，这个投保人足额还款之后，到9月份包括10月份11月份的对账单上面没有显示他的这个信用卡有任何的人为管制的状态。 他的账户的余额是足额、满额，而且呢没有显示有异常。这一点银行的工作人员也向我们确认了，他的对账单上是没有显示人为管制状态的。 那就是人为管制状态解除了？ 没有，没有解除。 没解除， 相当于银行没有告知他的客户这个信用卡已经采取了人为管制，而且足额还款之后银行没有解除人为管制，也没有告知的客户，还在持续的管制过程中。 那这不是银行的问题吗？ 当然我们本案的因为原告和被告是一个保险合同的纠纷， 对对对，不涉及到银行， 在这个合同范围之内来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咱们要查清这个问题是怎么回事。那截止到现在大概能够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是的。 那按照您这么说也不能说保险公司做错了，这个投保人其实我该还的钱我也还了。 是。 那这样的话那双方其实都没有什么太大错，那这保险合同到底是不是继续有效呢？这是核心的问题。 这个案件事实查到这个程度的时候，我们基本上算是已经查清了。这个时候就需要法院对这个事情有一个变法析理的认定。我们法院认为，第一，这个投保人所持有的信用卡未能按期还款，银行无法与病危的投保人取得联系。其实投保人在这里并没有过错，它是一个疾病导致的。 这个里面呢，我手里一些材料，其实投保人8月5号医院就出具病危通知书了。 是的。 是吧，他的还款日是每个月的10号。 10号。 他还款日的时候他还处于病危状态呢。 对。 他没法去还款。 对。但是他月底还了。 还了。 还了。 但那时候就是缓过来了。 意识恢复了已经。他还了这个足额还款。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认为投保人在8月30号还款了，按照约定的方式在指定的账户内足额还款，可知这个投保人并没有故意拖欠保险费的故意。第三点呢，就是在这个信用卡收到还款之后，对账单上并没有提示处于人为管制状态，对账单上而且显示的是授信正常且尚有余额，持卡人无从得知他的信用卡处于功能受限的状态。 哎，这种功能受限意思，比如说哈，我的一张信用卡功能受限了，那我想刷我信用卡想买东西消费，消费不了。 是的。 是吧，但往里存钱可以。 可以的。 可以哈。 所以我们认为在投保人已经按照保险合同约定的状态履行了相关义务的前提下，保险公司不能按期从信用卡内划去保费，系信用卡人为管制未能解除所致，不能归责于投保人。 不能归责于，作为保险公司来讲，那他这一次划取失败了，他可以下个月再划一次试，他划不了，因为被管制了。那这样不能归责于投保人，那这个保险合同它的效力的问题我们应该。 保险合同实际上只是它的保费没有能够及时划扣，这里面没有其他的影响合同效力的情形发生。我们认为保险公司不能及时划扣保费，也仅是一个保费的一个这个情况，可以通过其他的途径来解决，但是不能影响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他这个投保的一个合同的保障范围和投保的一个目的。 那就是说这个保险合同的效力还是 仍然是持续有效， 持续有效的。那这起案件当中保险公司就应该给这笔钱喽，这种身故的这个保费喽。 是的，我们法院经过审理，最后判决保险公司支付32万元的身故保险金，但是呢，因为在投保人生病期间，实际上他在没有身故期间，因为这个信用卡的人为管制，他没有支付相应的保费，32万元保险金里面是要把他这个相应的保费要扣划掉，每个月大概是700元左右的这个保费，从这个生病8月份到身故11月份，大概是5个月的保费。 为什么要把这笔钱扣掉呢？ 我们所谓的保险合同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叫对价平衡原则，就是像我们正常去商店买东西一样，我们支付的价款是获得保障的对价，我只有支付了保险费我才能获得相应的保障。在保险合同里面呢，因为它是一个法律术语叫涉性合同，它可能和其他的这个 购买物品啊等价有一个区分，保险合同是一个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状态。 嗯， 保险公司通过一个大数法则厘定每个人所要交的保费，他可能这个产品要卖100个人，他最后赔付呢可能会有一两个人 对 啊支付要保险金，但是他从100个人收取的保费和最后支付的保险金，这个是一个对价的平衡， 就不能从每个人交的保险金和投保的保障不能以这个来进行这样的一对一的这样的对比的平衡。 对的。 那最后也就是说扣去他5个月的就是3500多块钱左右。 对。 然后呢就是32万里刨去3000多块钱，就是最后咱们判决结果。是吧？保险公司对这个结果有意见吗？这起案件有没有经过二审？ 这起案件有二审。 有二审。 法院这个维持了一审法院的判决结果。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觉得这起案件应该说是一起比较特殊的案件。 是的。 是吧？它的这个特殊性就是存在于，第一呢，是它这种交保费的形式哈，是通过这种信用卡的自动的划扣。还有呢，就是说会出现这种银行对信用卡的这样的一个管制在里面。而且还出现了一些收到的对账单又是显示正常的。这样一些比较特殊的情形。那么您觉得这里面能不能够离出一些带有一定的普遍性的东西，能让我们这些投保人能够更多的注意呢？因为现在这种银行所推出的保险产品啊，可能会多种多样，可能现在很多都是通过我自动从他的这个账户上自动划扣来交保费哈，不用我每个月跑到或者每年跑到保险公司去交。那这里面您觉得有没有一些值得我们借鉴的东西？ 首先啊，因为这个现代这个生活的支付方式啊，它是多种多样的，保险合同约定这个保险人可以通过信用卡来划扣保费，这种情况并不少见。采取这种方式交纳保费呢，这个与传统的交纳保主动去交保费的方式可能有所区分。在这种状态下，我们认为啊，投保人主动交纳保费的义务已经转化了成为他在确保银行的信用卡账户能够及时按时划扣的这么一个义务。对于采取这个信用卡划扣的投保人这种交纳保费的这种支付方式来说呢，我们还是建议普通的投保人一定要及时还信用卡，养成一个良好的这个还款的一个习惯。第二点呢，保险公司划扣保费，他如果无法和这个银行账户里面及时划扣保费，他一定要主动的去联系一下他的投保人，看看有什么状态， 对对， 或者能不能通过其他的方式约定改变这个支付的方式，假如说换一张银行卡，或者换一种支付方式， 对对对， 如果说仅仅是因为这个不能及时划扣保费，这样就做出一个合同效力终止的这么一个决定，恐怕是这个值得商榷。 他需要联系一下投保人，怎么了？是不是像我们这起案件当中有了一些意外的出现了一些什么重病啊？ 是的， 或者真的发生了什么意外啊？ 对 啊，是吧？ 对 啊，保险公司这时候一定要这个做到， 或者是投保人或者是保险公司也不排除和银行进行一个沟通，因为实际上本起案件的症结是在银行的人为管制信用卡上面。 是。 如果说保险公司在划扣失败之后，能够主动的去向银行去询问一下，保险公司之所以能从银行划扣这笔钱，它第一个是要有投保人的授权，第二个他和银行肯定是要有一些这个划扣的沟通的协议在里面。 是啊， 他们这种另外的一个合同关系可以通过这种途径去了解他的银行账户到底是什么样状态。如果说已经发现了投保人已经足额还款，银行做出一些这个行为上的这个支持，或者是保险公司做出一些提示，恐怕这个案件的话，这个合同不一定会保险公司做出一个终止效力终止的一个状态。 好，那么这起案件呢，我们非常感谢来自北京铁路运输法院民事审判庭的刘行法官，谢谢刘法官。 谢谢。 好，刘法官再会。 这是一档严肃的法治栏目，但是这里也会上演一幕幕让人感动的瞬间，有父子在狱中见面的相拥而泣， 谢谢您能来看妈妈了， 有沉疴难愈的病人